天堂关到九十九啦。 好啦，陈屋村系咪青山公路數管忽嗰、那個我真係唔知啦，即係麻煩啲屯門友呢，如果知道嘅提供多啲資料俾大家啦。咁通識㗎嘛呢啲係咪先，奇案可以學到好多通識㗎。我哋呢已經做咗咁多集嘅時候呢，即係走雲全香港、九龍新界啦，甚至乎英國、美國、法國、西班牙咁樣，咁即係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國嘅一啲，即係好多嘢呢我哋都可以即係融會貫通喺呢個節目。尤其呢有個王 Sir 呢啲通識王喺度，更加係奇案迷之福啊，是不是很感动呢？ 又是只讲过啊， 即刻讲过， 又嚟又嚟。 我哋今日咧，阵间有啲嘢拍啦。我哋系咪有啲道具啊？攞啲刀嚟咧，唔该，有啲刀啊、枪啊，可以攞嚟啊，叫阿炮灰咧，即系我哋买咗刀具啊嘛。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一个案件咧，刀啊，刀啊，系啊，因为咧，我哋有把西瓜刀，我哋喺庙街买嗰把咧，系啊，因为咧呢单案咧，其实佢话咧嗰个凶器咧，即系根据佢个伤口咧。佢係有一把牛肉刀係咪？牛肉刀定係唔知定係西瓜刀？ 應該牛肉刀。 係啦，即係佢做成一即係一啲好尖鋭嘅刀啦，就去傷佢嘅。咁但係嗰把刀咧就唔應該係間房度嘅本身。換言之係有人帶嚟嘅。 係。 咁嗰個人帶嚟嘅，咁嗰個人帶嚟係咪即係想謀殺人嘅咧？本身啊，嗱呢一個咧要諗一諗啦。咁但係咧就頭先講到啦，佢女死者俾人發現嘅時候咧，佢喺張牀上面噶嘛，嗰張牀咧喐嘅，曉喐嘅。嗰、那個屍體咧係彈下彈下咁嘅，咁啊呢一個會唔會係形成即係屍斑嗰度係有啲問題咧？嚇、啊，屍斑嗰度係咪因為咁而影響咗即係法醫官嘅判斷咧？嗱、啊，我哋就唔係好識啦呢一樣嘢，不如請教下專家好嘛？ 好， 我哋嘅老友記啊 ，Dr. Bear 咧，我同佢做個訪問啊，咁啊等佢講下好嘛？ 點解有屍斑咧？就係、是、你個心停頓咗啦。个血液唔再循环啦，咁变成就始终液体就慢慢慢慢就沉落你身体最低嘅部分咯。电动床嗰个喐动系即系好大嘅咧，即系个身体真系可以好似波浪咁喐咧，咁可能你都可以话到就话啲血都可能仲系即系熬嚟熬去啦。唔一定血一死咗之后就停，其实就不过死后有段时间开始你啲血管啲细胞坏死咧，啲血会停。不过停到咁上下咧，啲连啲血本身嗰啲组织啊，嗰啲蛋白都变坏埋咧，咪会溶翻咯。就会变返浮动係啦。咁结果就到尸变嗰时候更加分别唔到呢，因为你啲本身血管啊其他身体啲组织嘅范围都烂咗转咗囉。不过就其实一向尸斑嚟估计嘅死亡时间都唔准㗎啦。 咁其实佢唔准嘅原因係受到咩因素嘅影响㗎、那个推 移。因为你要靠係睇到嗰个色嘅变化嘛。咁你譬如如果你贫血嘅话，你本身嘅人都好苍白啦，你未必咁易可以见到个尸斑囉。第二样嘢就本身嘅皮肤係偏黑嘅。都可能嘅分辨都难咯。 咁仲有，譬如话会唔会受到譬如天气啊嘅影响咧？ 唔会，你天气嘅影响都系影响主要嘅身体嘅尸变嘅速度会唔会快啫？你不过你夏天又好，冬天又好，都应该会见到嘅。如果尸斑有嘅话， 咁其实仲有啲咩方法去推断死者死亡时间可以即系辅助到咁样咧？ 你始终而家目前最惯用都系用嘅体温咯，不过体温当然亦都可能会受到你譬如有冇开冷气啦，有冇开风扇啦，冚唔冚住被啊，因为完全赤裸冇着衫，呢啲全部都会影响到咯，所以亦都系要度完跟住睇个环境嘅情况咁去推断大概死咗几耐咯。 嗯，可唔可以有啲数字大概俾我哋有个 概念，大概即系体温系点样会计到佢嗰嗰个死亡时间？ 嗱，一般有啲啊，就即系好笼统咁讲，就话哦，你如果夏天即系跌一度，就会系大概两三个钟咁啦。不过就冬天咁就会快啲咯，跌每一个钟可能跌一度咁样样。 或者夏天，譬如佢身体跌咗一度，就可能大约等于死咗两三个钟， 系啦。 嗯。哦，原来咁样嘅。 啊、 我睇過咧，坊間有一個叫龍博士咧，怪醫龍博士咧，佢都講到好多關於屍斑嗰啲嘢噶。 啊，通常咧基本動作嚟噶啦，即係做親法醫唔講屍斑。 你識唔識佢啊？ 都熟嘅其實。 係啊，係咯，龍博士有咩補充啊？ 嗱，屍斑嚟講咧，就通常就係一個人，即係Doctor 所講啦，一個人死咗之後咧，心臟平時跳動之後咧，啲血液咧就冇得流動咧，就於是咧就受咧地方骨影響啦。咁通常咧，屍斑最早出現咧。就可以是死後半個鐘頭，通常最遲出現就死後咧就係六個鐘。 哦，所以其實當時咧嗰個法醫咧就判斷佢11点左右死啦，就因為揭發嘅時候12点啊嘛，咁發現都未有屍斑喎，咁就判斷佢應該係一兩個鐘頭前死，係咪咁樣咁上下啦？ 嗱，其實就係佢其實已經判斷到六個鐘頭之前嘅啦，其實，但係六個鐘頭之前咧都係講緊凌晨6点啫嘛。 係咯，但係嗰人已經走咗嘅啦嘛，那個疑犯走咗啊嘛，咁即係又覺得 QK 啦。如果是他殺，那他沒理由走了還要在屯門賣緊魚的嘛。 是啦，所以呢就初步跟他屍斑來判斷呢，就是說如果假定是最初，即是假定是一般來說最後時間六個鐘頭的時候呢，他都是凌晨六點鐘死的而已。那另外就根據這個體溫來說，就是正如Doctor所說，就是我大約了，大約就是說基本上就每個鐘頭就會下降了是半度的。 下降半度， 那但是呢通常量度呢個屍體温用個叫直腸嘅温度計啦，但係用呢直腸温度計咧去量度嘅時候咧，哇！呢個屍體奇怪喎， 係 佢係冇降温，係增加咗温度， 增加咗温度啊？ 係啊， 因為佢喺間房度，哦，知啦，個床喐有啲 movement 令到佢有熱力啊？ 呢個會係啦嚇，即係通常一彈佢嘅時候咧，你係啲血會流動啦，跟住會產生即係摩擦去產生熱力啦，跟住你彈下彈，你本身摩擦都生熱力啦。 所以嗱，所以最 QK 咧就係唔驚嘛，冇嘢嘛。 其實唔驚啲。 咁咧嗱，所以個問題就係佢哋叮一聲諗到啦，阿法醫係咪？佢就諗到咧，點解佢最初會有呢個誤差咧？就係因為嗰張牀啊，係咪？就係因為張牀喺度喐下喐下喐下，係咪啊？就令到咧呢個女死者嘅血。就在那裡動下動得更加犀利，而令到這個屍斑的形成是減即好遲才出現，是不是這樣說？因為它沒有沉澱到嘛。 但有時候很多情況就是一個叫犯罪現場，很多人不是很需要處理的，等於你看到有個人被刺了刀，很多人很嚇一聲把刀出來嘛。 是啊，我看到第一個電視劇那些是說沒蚊的嘛，一蚊就會血噴出來 的。這個是啊，當你插進去的時候你做了活塞，拿出來就沒有活塞。 試試先 噴一下，就是這樣。 我想我應該會這樣的時候。 也有很多情況，譬如說今次這個電動圓床來說，你看到電動圓床那個人跳下跳下的時候，哇，你覺得這麼恐怖，於是熄了掣去，那就不跳 了。 是啊，這個是很自然的反應來的，就是你一個不懂處理那個犯罪現場的人。 是，你覺得他是殺了他之後才開的床，還是個床本身開著然後殺他的呢？嗱，本身開著就很難殺，因為動不動怎麼殺，是不是難一點的嘛，是不是？是，因為這個都挺 QK 的，我自己覺得挺 QK 的。 都殺到的，我覺得，如果要殺都殺到的。 那就難度高一點嘛。咁但係點解佢會開住個床嘅咧？本身嗱，應該就 suppose 啊，做緊運動嘅時候先開住個床啦。suppose 啊，冇理由瞓覺嘅時候佢開住噶嘛，當按摩床唔通？ 唔係咁，或者甚至係咪究竟係啱啱做完嗰下咧？ 哦，跟住爭執。 唔係啱啱做完嗰下，通常係咁啦，就係繼續啦咁啊，跟住就傾嘢啦，開始即係你會傾偈噶嘛，床邊話傾嘢。咁同埋究竟係咪當時冇順手，即係諗住哦繼續。冇刪到咧，唔知啊。 冇刪到 ，OK。 即系我唔知道，我估計係。 喂，定係真係會 smart 到真係覺得啊，即係會 trap 嗰個法醫咧。 係啦，佢就諗到即係。有冇咁嘅 knowledge 咧？但係佢呢個人嘅背景 就可以製造不在現場證據。 即係我成日同啲劇友咪傾啦，即係如果你想做一個 其實迷啦，你第一樣要做一樣嘢咧，就係識煮嘢嘛。 嗯。 啊，即係起碼識湯魚啊，識湯豬啊，識湯牛啊嗰啲嚇。起碼嚟講， 有保鮮嘅知識。 啊，你將但問題嗱，好明顯呢個買手魚啊買手嚟啊嘛。 係啊。 喺度識湯魚噶嘛。 係啊，一定好好熟悉。 即係變咗嚟講，好熟悉點樣處理屍體啊？其實 即係血啊！我明白你講乜？誒嗱，呢個就醒起我記起一樣嘢啦。往常講一樣嘢，因為我都做飲食節目嘅，我有八卦，咁我就問。 你好出名過肥蘇啊嘛？ 係啦，我係直蒲團啊嘛。咁我跟住問咧，有一個人即係專湯魚，同埋佢係做龍趸嘅。 係。 佢話點解你哋成日唔識處理，就話啲魚好易腥？ 係因為啲佢嗰個血啊。 係啦，即係佢放血，其實佢話魚都要放血嘅。 你唔放血咧， 佢哋睇唔到，即係透明或者咩好淺色，你睇唔到。佢唔識放咧，咁你好快咧就將啲血滲滿曬，你咪腥 咯。係啊，就會臭㗎。 就係咁啦。佢直阿黃才醒起，即係我咁諗起一樣咁嘅。 嗱咁，而且你得嗱呢個係根據案情嚟嘅推測啦。呢個係好明顯一個有預謀嘅案件啦。啊，如果唔係冇留間房入邊出現有把刀嘛。 嗯。 咁呢把刀如果即係假定係兇手帶嘅時候，佢當然佢其實喺去之前咧就已經有殺機㗎啦。 係。喂，但係咧呢一個盧振才咧，佢又唔認喎。咁佢就話咧，其實佢當日咧就真係有同呢個女死者去嗰間房開房，但係咧去之前咧有啲事發生嘅，大家咧就約咗燈打市街嘅，咁然之後咧個女人咧就突然間攞咗把刀出嚟，嗰把刀咧揾啲報紙包住嘅，咁樣包住把刀嘅，咁然之後咧就同佢講咧就話即係。點解會喺嗰度兩把刀出嚟？我已經覺得奇怪啦！呢、這個真係好似好即係天馬行空，簡直。跟住咧， 買把刀靚唔靚咁咯？ 跟住佢就話咧，呢、這個女人咧就話同佢開房啦嚇。好開房嘅時候咧，佢咧就玩嘢咯，就話咧陣間會有啲嘢同你講。咁啊，跟住大家發生關係之後咧，佢就開始咧露出呢個惡形惡相啦。呢、這個女人就話咧我以前咧就有個叫保家嘅，保家就係咩啊？即係佢有個。叫咩？救生好啊！ 馬夫啊， 馬夫 啊， 馬夫 啦，係啦。阿馬夫咧就同我咧就即係因為你而家係 debt 咗我啊嘛，係咪先？ 係。 好啦，咁但係佢咧就同我講啦，就話如果咧而家你想分手係咪？ 訂煲費啦， 訂煲啊！ 佢總之話你而家同咗我一齊，咁總之咧佢就要收訂煲費。依個人要收訂煲費。 之前嗰人要收訂煲費。 即係佢話喺等嘅時間，佢就同一個男人傾偈，然後男人就俾咗一包嘢，佢未知係刀嚟，佢話包住咗，跟住話之後去到酒店，然後。後尾做完搞完就開始講數啦。 啊，講數嗰時佢哦，唔係街度量刀嘅， 唔係量刀啊， 就攞咗個報紙咁攞咗一包嘢翻嚟。咁跟住即係喺個街度已經有第三者出現嘅，係咪？ 跟住佢又去走咗啦，佢又冇理呢個人，即係阿盧生冇理。 冇呢個人，就同呢個女人就去咗開房啦，郭明路。 佢咁講。 跟住咧就喺個房度就大家發生關係之後，個女人咧就同佢講，女死者同佢講啦，就話有啲嘢同你傾。 係啦，收訂報費。 如果你想跟我分手是不 是是不是他说如果他说不是因为你现在跟我一起因为那个男人就是那个叫长人那他就 之前那个人 是他说如果你给他如果你不给他呢他就搞你家搞你。 OK， 他就要多少钱呢开多少钱 4000啊 四千元。那他说呢你如果不给4000元他呢你就死定了。你老婆啊嗰啲咁樣咧， 總之搞你屋企人啦。 其實六個仔女係嘛，逐個湯咁樣嚇，逐個好似丁蟹咁推落樓咁樣。好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好驚啊。咁佢好驚嘅時候咧，佢就同佢嘅爭執啦。咁爭執期間咧，就話個女人咧 揮刀斬佢。 仲係捉住佢要害。 揸住神仙摘茄。係啦。 於是乎咧，佢就發癲啦。 系啦， 啊男人好中意用呢啲咁嘅桥啊，发觉又话咧性无能啊，俾个女人话性无能啊， 又话嗰个女人攞刀斩佢，佢仲避咗两嘢添， 个个都用呢招啊，发觉你觉唔觉得啊？ 系啦， 即系咧，呢招非常好用啊，因为如果根据嗰个误杀同谋杀嗰个分野咧，就系如果你系俾人袭击要害嘅时候咧，基本上咧就系话你系可以喺自卫方式嚟杀咗佢。 系，咁你信唔信啊？ 嗱，我咧就唯一一样我有少疑问嘅啫，啊灯打市街同呢个灯街咧。即系都唔喺隔篱嚟噶嘛， 行佢浪漫啲嘛， 咁浪漫， 使唔使行够夹咁远啊？ 同埋登嘉士街冇别墅咩？ 唔系咯， 点知啫？你 去开有感情， 去开嗰间有电动园 就，咁冇理由约会喺嗰度约啊嘛，系咪好奇怪噶嘛？ 我谂如果行可能要行15分钟啊。 阿 Keith Wong 咧，佢就话佢识杀鱼，咁啊个人点样摇都唔够条鱼劲啦， 即系。 即係佢連魚都殺得掂啊！ 即係條魚都撳得住， 撳得住啊！殺個人幾難咧？咁樣 呢個係喎，即係殺龍躉咁樣嚇。 係咯， 即係佢當一條魚咁樣殺。嗱，咁所以魚係會喐噶，反一反啊嘛。所以佢咪要開住個床咁先至會更加 即係慣咗，慣咗唔喐就落唔到手。 先落到手，冇錯。唉，而家解到啦呢個謎。 啊， 冇錯 啦， 因為佢唔喐就叫 dead fish， 死一條就過刀都。 我唔使劏佢啦，冇忍啊，正所謂肉佢還形。 好嘢，激光，好嘢，犀利！呢個謎底俾你，千古嘅謎底俾你解開咗。因為我哋諗，喂，其實佢有冇叻到咁啊，大佬？就等整個轉動圓床去 trap 個法醫，搞到人哋咧即係誤判咗個時間，死亡時間。有冇咁叻咧？ 其實如果根據佢嘅表現，佢真係有咁諗過嘅喎。如果唔係，我點解咁麻曬啦？點解 認同佢咩啫？ 點解我有不在場應對啊？ 點解唔認同我？我未聽過你認同我嘅點解 嚇？唔係因為佢最大嘅一樣嘢就係佢只不在場啫嘛，佢死咬呢樣嘢啫。 係因為佢只要證明佢係唔喺現場，佢就冇事啦。 咁即係事實上，佢由始至終都用呢、這個。係 啦，同埋嗰個死亡時間同佢相距太遠咁嘅時候，佢又喺屯門開緊工，唔係你估依個年代，大佬嗰個年代你入屯門幾鬼耐啊？ 即係精心策劃嘅喎，嗱，因為同埋佢係刻意去照常開工嘅喎。 係啦， 嚇，咪有證人啊嘛，證明我五點鐘就已經去魚市場買緊魚咯喎。 咁六點死唔關我事啊，我喺嗰度開緊工喎。 嗯。咁啊，阿邦就話人嘅面積大好多喎，咁點咧？ 更加容易劏啦，人嘅條魚咁細都劏到啦。面積大，你成日劏泥掹啊？ 哦，咁其實咧，好似以前咧，台灣嗰單又係啦，即係就話嗰個兇手咧係劏豬嘅咁樣啦，劏豬咁即係劏啲動物啊，咁劏開就好冇難度嘅對佢嚟講可能嚇，即係 咁個道理都一樣， 因為 放血係啦，放血嘅道理都係，哦個頸係嘛，最一定最簡單噶啦。 係啦，咁但係當然咧，殺人有動機啊，做乜事要無端端咁樣去殺咧？同埋帶埋把刀，如果佢帶埋把刀去嘅話咧，即係有預謀嘅殺人啦。咁但係又到現場又照叫嘢食啦。嗱當然咧，叫嘢食可能個女叫嘅嚇。 即係個男嘅就要都有手有得食嘅，即係唔係一碟嘅 嚇？我唔知啊，即係我唔知係個女人想叫定係個男人即係一齊叫定點啦。即係但係嗱，佢哋表面上係冇嘢噶嘛，但係個男人係咪即係已經係部署咗去殺個女人嘅咧？咁樣 會唔會開頭唔係諗住殺咧？ 嚇！咁啊，不如講下佢哋有咩恩怨啦，好嘛？有咩恩怨咧？ 個男嘅就供養，即係叫俾咗層樓佢先， 嚇！好似俾咗張屋契佢係咪？ 有屋契嘅係啦。 咁大手筆㗎，係 啊，咪證明有水咯，有貨咯， 證明即係有愛情咯。 所以真係買，即係買啲買手真係好有錢。 佢唔係有愛情喎，可能佢想包養佢咧。 想包養佢。 我咩四廿幾歲？ 但佢自己成竇仔女，點解包養？ 唔係佢包養條女啊嘛。 咁都要。 因為就係嗰句四廿幾同六廿幾都係中意廿幾啊嘛，啱唔啱啊？嗰個生完六個，係嘛？你咪啊？ 但問題佢成張屋契俾啲人，嚇俾咗呢個阿郭明錄啦，嚇咁但係。嗰、那個女嘅就 即係男嘅嘢好得意嘅，初期最容易熬嘅初期嘅，話俾你聽，係嘛？即係嗰啲嘢蒙蔽咗啊，又有新鮮感嘅時候，梗係容易熬噶嘛。所以女人要作男人先最好係開 快手啊，仲要 快手，唔好快手，係啦。當佢諗清楚，諗清楚，或者當佢嗰、那個。佢個腦唔喺下面上翻嚟嘅時候咧，咁你就好難作噶啦，係啦。 即係佢細佬比較豪爽啲嘅。 唔係嗰下嗰個腦啊，個腦筋咧就去咗下面下體。咁當佢冇乜特別嘅時候，嗰個譬如當搞出嚟或者搞啲嘢，哦咁嗰個人回復正常嘅時候咧，你就好難作。 即係要搶就趁早啦， 係 要劏就趁早啦。OK， 咁啊喂，可能就係因為喺呢個最初愛情呢個熱戀爆發嘅階段。就佢已經作咗佢嗰張屋契翻嚟， 係啦。 但後嚟呢個男人咧，又可能後悔咯，即係發覺有手緊啊自己。 係正係實話係手緊啦，有報道就話佢手緊。 就想攞翻張屋契啦，係咪？或者想攞翻啲錢啦， 攞翻嚟。 我就講啦，點啊？其實點啊？ 嗱咁正如所講啦，即係情到濃時，你要乜俾乜啦，咁即係屋契咪屋契啦，俾咗你咁樣嚇。係啦。咁就屋契咧就去咗呢個係女子手上啦，咁當然係唔會同佢 keep 住啦，最好透咗現先咁。啊！我套完演之後，跟住你而家問我攞翻，我俾咩你啊？ 俾條毛你，係啊。 咁唔俾啦，咁 又點解仲同佢開房嘅？係咪喺個房裏面傾嘅咧？呢件事 啊，通常嗱，如果你揾完呢個長城公寓嗰單啫嘛，咪喺房入邊傾啫嘛。 或者係即係啱啱搞完嘢再戰鬥力。 有陣時即係通常呢啲咁嘅死前分手啦，都係喺房。整完之後先死喎，嗰度 最後一隻唔係啊！佢可能係大家即係喺冇曬嗰個即係啱啱完事咧，你係最冇戰鬥力噶嘛？係 啊， 咁啊啱啦！呢個時候就要同你講數，係咪咁咧？定係即係搞之前要去講數咧？嗱，你唔應承咧就冇啦，你今次都冇啦，呢個最後晚餐。但係嗱，冇理啦。總之其實佢哋最後係有發生過關係噶嘛，因為係 check 到佢睇落係有精液啦。咁啊完咗事之後。先至出事啦， 食埋飯先啦，咁啊，食埋飯， 系啊， 殺佢啦， 先冷傾， 系咪現場即刻同佢講數，叫佢攞錢出嚟，佢唔肯咧，所以佢就即系已經將準備事先準備好嘅刀就攞出嚟啦，就去殺佢啦。 都唔奇喎，就係覺得可能開頭係諗住威嚇佢，可能我估計未必即刻懟佢 即係我估計啫。呢、這個即係冇必要啊！如果佢肯攞翻出嚟，我做咩懟佢啫？ 嗯， 系咪先好順攤？好啦，我俾翻幾餅嘢你啦，係咪咁都好啲啊？係咪先？ 咁 係，係嘛？即係我覺得唔用犯不着即刻要殺佢咯，我覺得。 嗱，而家嚟講仲有一樣嘢喎，呢、這個男人係話唔定咧有呢個女方嘅存折喺手喎，因為攞唔到錢。 啊！佢喺現場攞嘅係嘛？ 現場攞，我即係有個女人去開工帶埋個存折， 係 咁 想 打探幾新潮喎，搞嘢 啊！有個存折喺手㗎。 如果唔係佢點攞錢？ 係啦，就係呢個問題。 以前冇嗰啲咩卡嗰啲嘅喎。 係，會唔會我唔知啊？咁可能佢袋埋個手袋 啦。有卡佢就唔使正張提款單啦。以前帶埋你二十萬，你睇點提啫？冇噶嘛。 喂，你講嗰下又係喎。 你十萬蚊點提啊？ 唔係佢十幾萬點攞啊？ 我咪就係話佢一定係 有 啲原因，所以或者點樣先攞到個錢。 都好難嘅，銀行會問好多嘢嘅嘛。你個男人完全都唔拉家，個名又唔同。即 但係通常你冇存折你攞唔到，有存折都有機會攞到嘅。 一定要有存折，係咯。 啊，咁個點解存折點嚟咧？ 係咯， 有佢存折就唔使搞咁多嘢啦，係嘛？ 唔係，佢有存折，但係問題。 即係如果要咁容易攞到嘅，就唔使咁樣又威脅又剩啦。即係佢一定喺佢手上搶搶過嚟。 咁你有存折，你都諗住佢簽個名嘛，唔使自己冇簽啊嘛。 係，哇！呢一個都好騎呢，我覺得佢攞到啲錢真係好騎呢咯，嚇！咁即大家都相信佢唔係聰明到咁啦，係咪啊？即係嗰個床唔係特登係即係開住嚟到去即係製造不在場證據，可能純粹真係一個巧合或者係一個即係漏洞嘅啫，純粹。 唔係，我就覺得佢真係唔係㗎，我覺得佢真係預謀㗎。嚇！ 你覺得佢有預謀嘅，因為個問題就係帶咗把刀去，係咪？ 唔係，佢所有嘅證據都係證明自己不在現場嘛。咁你點樣製造啫？你已經不在現場。 嗯，好。咁啊，當日咧個陪審員咧點樣判咧？ 咁都係判佢啦，判佢有罪啦。 係，大家都即係覺得佢係其實有預謀去殺人啦，即係佢係為咗去攞錢而殺嘅，就唔係因為有感情嘅瓜葛啦，似乎係咪？ 嗯， 我想。 咁如果肯俾啲錢，都可以有感情嘅呢個人。 係嚇，咁啊呢單案咧就即係我覺得都幾懸疑嘅。其實喺別墅即係發生嘅命案都唔係咁多嘅。 都好多㗎， 好多咩？ 係啊， 點樣多法 啊？甚至男同志都試過喺呢個。 係咩？嗰個聽聽 啊，嗰個都幾出名啊！嗰個 係 叫係熱水炮屍案啊嘛，呢個 熱水炮屍案 啊， 即係香港 㗎，香港殺咗個自己個男友，即係男啦嚇，嘻嘻嘅啦嚇， 嘻嘻 啊，咁咧就喺浴缸度。 邊年啊？ 話你只人考 真係唔知喎，大約咧80年代， 90年代 啦，90年代 嚇，咁就浸咗浴缸度熱水 浸佢， 浸熟佢嘛， 浸熟佢， 即係等於我哋而家食嗰啲浸魚咁 啊，乜都出唔到咯，即係冇曬嗰啲嘢， 都浸住咗佢，收尾就係頂唔順啦，即係啊浸咗幾日，咁打到一自首啫嘛。 哦， 好多嘅呢啲咁嘅， 好單咁嘅嘢。但係其實去得個別墅去搞呢啲嘢，其實我覺得好多都係誤殺嘅，你覺得係咪咧？ 點解一定誤殺咧？ 係咯，因為嗱，其實 謀殺都得㗎。 因為其實你係走好難走得甩㗎嘛，即係有曬你嘅，即係你其實個樣係俾人認曬，你冇得走嘅喎，其實。是不是呢王 Sir, 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啊 不是如果这个 不是你人来人往。 这个年代可能什么的如果他这单案的年代就其实难的我觉得。没有闭路电视什么都没有。或者都不用。 还有个后门。 不用实名登记又成。但是问题就是究竟王 Sir 都有了我都有回来想究竟是不是这个人其实本身先去做即是去做了 research 先。 佢哋可能唔係第一次去嘅，我覺得。 一來啦，二來佢可能就知道，哦，呢間房係有個後門啊，等等，即係好多嘢可能佢都已經知道，即係已經知道，然後再 嗯， 係咯，佢又揀呢間房，唔揀第二間， 係 啊，即係如果冇預謀， 係咁啊，阿 Cheryl 就係講沙田某酒店嗰單，佢係咪講呢個韓亮坊嗰單咧？ 韓亮坊 係啦。 個樓方 嗰個就有啲唔同嘅一個情況， 嗰個唔同嘅一個， 嗰個唔同嘅，嗰個就係特登 揀嚟嘅一個， 係啦，好揀嚟嘅嗰單嘢。其實往常我都想你講兩句，係咪好唔公平咧？嗰單判得，即係最初嘅時候咧，佢判得好少嘅啫喎，記唔記得啊？ 判好少， 即係嗰單咧，嗱，嗰個人咧真係變態到不得了，佢連一歲嘅小朋友都搞噶嘛。 我嗰另外一單再過去啦，收尾 係咯， 啊，即係嗰單我真係好離譜嘅，其實 真係好離譜啊！嗰單真係細。即係我覺得香港咁多單咧，依單係判得係最離譜嘅。嗰陣咧，我就重温翻呢單案，我就見到阿肥叔咧七情上面青筋暴現嘅，係咪啊？大家不妨咧去睇翻嗰集啊，即係非常之好睇嘅，演出好精彩啊！ 系啊，咁啊嗱，喺呢个时候咧都多谢王 Sir 啦吓，今日咧就抽空上嚟啦。咁啊都有朋友问我哋，喂，咁最后一集会唔会有艾力力啊？咁样都要回应一下嘅吓，咁都好嘅，即系我都觉得诚邀啊艾力力啦，即系我哋最后一集咧都出现啦吓。虽然佢又唔见得样嘅，不过佢就都听下佢把声。 整一个 哈笑， 哈笑呢个人啊，系啦，就由你设计出嚟噶呢个笑哈哈，嗱就系呢个人啊，大家认住佢啊，就系肥苏咧，当年咧就用一个笑哈哈咧就 遮住 啊艾力力。咁就亦都係啦，即係多謝王 Sir 希望咧，即係喺六月初定咧，就係六月十號咧，就會係最後一集啦。咁但係因為咧個房間嘅問題咧，我而家諗一諗先。 你搬咗紅館嘅？ 係啊，紅磡體育館 定係紅磡賓館啦？ 紅磡賓館呢個揾人過就 揾人過啊！因為呢個房間就依一度，因為星期三咪比較細啲。如果咧即係可能咧，就會睇下考慮下會唔會係延遲到去十二號咧咁樣嚇。咁可能係可以延遲到十二號嘅，咁另外我哋六月十三號咧個 function 喎，咁咧可以預告少少俾大家聽啦。咁到時咧就六月十三號咧就會係兩點半到五點鐘左右啦，就會去到咧一個咧好靚嘅 studio 嗰度咧一個function 做 function 嘅地方啦嚇，嗰度咧講唔講得㗎？ 好多啲滿多啫， 肥蘇提供嘅一個場地啦， 唔係我提供，我公司提供 的。係㗎 ，OK， 喺柴灣嘅一個場地啦。咁我哋就會搞一個咧就佢哋話叫做東頭咩會啊，追思會啊。 追思會， 屍體個屍喎， 係啊，追思咯， 追思會喎， 好似有人體壽司喎， 係啊，同埋攞啲書嚟簽名啦，就一定要買咧，最緊要 係啊，嗰啲 唔係講過啊， 準備攞嚟墊煲底， 買幾本咁樣， 最少啦， 送禮自封， 係啦，我攞出嚟， 碗水煲埋一碗水咁啊， 哇，衰人啦，跟住咧就可以簽名啦，或者係打下肥蘇咁都得 影相啊， 影相啊咁樣啦，同埋就即係大家懷念， 總之係食下飲下咁啦，傾下偈啦， 係啦，懷緬一番啦，咁啊。畢竟咧，就大家都相對咗一年噶啦，咁啊，就算你對一綠木都會有感情噶，係咪先？ 對朵花有啲感情啊， 對對咪啊嘛， 係啦，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如果支持啊東頭灣道九十九號，即係都有啲唔捨得嘅話咧，都可以 踴躍參加 嚟到咧，係啦，大家懷緬一番，咁啊，講下即係對呢個節目嘅即係期望又好，回憶又好。或者有啲咩即係你想呻下嘅又得啦咁樣。 如果嗰晚冇五百個人參加咧，花姐唔考慮復出，即係唔考慮做繼續做，最少五百個啦。 如果阿王 Sir 攞跑，我就即刻。 哇！又講 啦，用呢啲嚟威嘅， 真係。 或者你學炮灰咁嗱，除曬衫，用本書淨係遮住重要部位，咁我就即刻。 咁都得嘅，唔知咩支持啊？ 我驚你後悔喎。嗱，你我咁做啊，攞炮有乜所謂啫？ 係咪先嗱？你講啊 ，OK， 大家記住啊，有圖有真相。好啦，最後多謝阿 Panda 啦，佢提供翻呢個同志時鐘酒店熱水情殺案，係2000年嘅2月19日，多謝曬。好，今日時間夠，星期五再見， 拜 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